来自鹿晗的这一首《追梦赤子心》，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也是久违啦，让我们在国庆之后再次打开我们的音乐旅程。相信很多人在国庆这个假期过得真要长舒一口气啊，八天的假期对于很多人来讲确实是不算短了，有人是返回了自己的家乡，有人是在这个国庆期间去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说去旅游啊，去做其他的事情都还好。那我相信在国庆返程的途中，也有很多朋友在今天才返程哈，在返程的路上来听一听音乐，来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吧。刚刚这首《追梦赤子心》是电影《空天猎》的一个片尾曲啊，来自鹿晗。相信很多人也是在看这个国庆档的几个片子，我们有时间来专门来分析一下吧，像是《羞羞的铁拳》，还有《缝纫机乐队》啊，空天猎，还有一部《追龙》，还有《英伦对决》，几部国产大片，有时间我们好好来聊一聊。那今天聊什么呢？聊一聊昨天微博的那件事情吧。相信你如果关注微博的话，会看到昨天下午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对不对？鹿晗有女朋友啦。那对于很多他的粉丝来讲，就是喜忧参半的感觉，大家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情。那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呢，都是自己的选择嘛。尊重自己喜欢的明星，他们的选择也是你的选择，不是吗？所以今天让我们来听听歌曲，放松一下心情吧。我当时看到很多人评论在说一首歌曲，那在这里普及一个知识点哈。再说到李荣浩的这首《不搭》，它其实描述的是一对情侣在日常生活中各方面习惯相处都格格不入，但因为爱，两个人在不搭的互动当中继续走了下去。这样的情节呢，可以套用在所有的人生经验当中，每个人生来的环境都不同，自然就会有个性的差异，那能够长期相处呢，就需要不断的去磨合，中间的一些吵吵闹闹到最后还是分不开的。所以这一首来自李荣浩，《不搭》。 怎么最自在，怎么样算失败，是不是穿错了鞋带，几年下来都没有明白，没好开口表白，故事更改是两小无猜，一个故作气派，看另一个置身事外，走也分开会显得见外，朋友一起用手机自拍，也多扣几拍，他们说的失败叫苦苦等待，破坏也不愿表态，现在这样看来情味太古怪，用一个镜头留下感慨，每次时刻一摆，伴随我这样好吗，虽然不大，目前还谈不上牵挂，也不要路人甲的对话，可以摆弄头发，伴随你这样好吗，别说不搭，可以总是重复问话，最近好吗，话题都关于他，无伤风雅，谁爱他，可

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沿道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幕透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 分分钟需要你，这首来自林忆莲的演唱，好像有一种暖意在身边。那最近呢，真的是气温下降非常的快啊，今天早上已经把自己所有的能穿的厚衣服都拿出来，然后挑上了几件穿在身上，就感觉在这样秋意寒重的时候，如果你不穿的温暖一些，就有一种特别孤独的感觉，好像你被这个世界遗忘在一个寒冷的角落里。所以提醒大家，在这样的两天呢，可能未来几天温度都会非常的低，一定要注意多穿一些，温暖一点。最近其实一直在忙着去整理一些上半年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包括很多人我发现也是在规划一下，因为已经十月份过去了第九天了，今天是十月九号嘛，在想自己上半年定下的目标到底实现了多少呢？可能会因人而异吧，但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调整。在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 九八六，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 九八六，音乐随心听，把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或者你假期都做了什么，一起来分享一下吧。这首来自谢春花，《远尘落身边》。 烧

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 哇啦啦啦啦，像北方的风，这多难防暖洋洋的哀愁。 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 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为我加油，舍不得挥挥手。 手拉大手，来自梁静茹。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讲，对秋天还是有期待的。那可能现在是觉得非常的冷，但等过两天天气转暖之后，想想金黄的落叶，想想可以去游乐园里到处奔跑，其实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季节，对吧？所以我们不要被眼前的这一个寒冷所打退，要对七天，要对秋天仍然有期待。这首歌其实是很久之前的一首歌了，当时是收录在梁静茹那一张专辑《亲亲》当中。那今天我们继续来听歌，也是秋天慢慢来到我们的身边嘛。下面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愿在秋天死去》。这首歌他说是写过比较冷门的一首歌曲，因为可能意象有一些奇怪哈，刚刚听到歌名。但这首歌也是因为他当时看到一部作品，一个画传，看到之后有了一些感想。觉得秋天非常的棒，有落叶非常的美，而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感受一下秋天 降临时间，迎接早晨第一道光。我睁开一双乌黑的眼，微风吹过我的脸庞。我愿在夏天茁壮成长，背井离乡，自在飞翔。我向着太阳追逐梦想，向着月亮大声歌唱。相遇，紧紧拥抱，一起老去，一同走过那苍茫大地，山川河流，风霜雪雨。我愿在秋天默默死去，微笑离开这个世界，和满地落叶拥在一起，一起腐烂变成回忆。我愿在秋天默默死去，静静离开这个世界，和满天落叶舞在一起，飘向风中，飘向大地，飘向大海，飘向天际。

且听风吟来自朴树，也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依然守候在这里送上这一小时的音乐陪伴。雨天路滑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你现在正行驶在路上的话。那刚刚这首歌其实是很早之前朴树的一首歌曲了，听到这首歌总有一种秋天的感觉，风吹落叶，亮的景色非常的美。那秋天也是真的来到我们身边了，现在是非常的冷的天气，我也是有些怕冷，所以把很多的厚重衣服都拿出来了。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国庆的时候你去做了什么事情呢？那上班的第一天又有什么感想，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互动起来。下面这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来自张国荣。这首歌是1983年发行的专辑《风继续吹》当中的，而这首歌也是他的成名曲，是当时的电影《纵横四海》的主题曲。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说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眉头聚，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已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

月半小夜曲，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在秋天的时候总会让人莫名其妙就变得沉静下来，尤其在这样的下雨天，你会觉得自己的心绪慢慢的在这种浮躁的状态，放假的浮躁的状态当中去回归到一个正常的节奏。哎，突然就想起之前在朋友圈看到大家说为什么10月9号这一天会下雨呢，就渲染了一种悲凉的气氛呀，和这个假期的欢快形成鲜明的对比啊，各种的。来，在这里为你们点赞吧，就是你们小学的时候阅读理解一定是满分。其实在这样的天气呢，不妨听一些歌曲来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因为每到秋天的时候，总有一种要把自己这一年的所有的一些事情去做一个归纳一个梳理的这样一种心情。也就是提醒大家，2017年现在已经到第10月份了，10月9号，一定要注意自己还有什么计划没有完成，要抓紧紧了。今天这首歌呢，是一个有着一些经历生活历练之后的平淡和超脱。嗯，挺喜欢听他们乐队的歌曲，这首歌来自痛痒，这一首为你唱首歌。 我要和你平静的生活，去看看天边日落，火星就是握手，甜蜜的笑，哭泣时的拥抱。Sabrina，炫目的瞳孔，湛蓝天空因为你而出现彩虹，五彩斑斓的世界，留恋的一代酒，是我才懂得你珍贵。Sabrina Sabrina， 是我才懂得你珍贵。Sabrina Sabrina， 只我才懂得你珍贵，就让为你起舞吧，让为你唱首歌，让为你唱首歌，就让为你起舞吧，让为你唱首歌，让为你唱首歌。就让为你起舞吧，让 唱首歌，让我为你唱首歌，就让温情吧，让我为你唱首歌，让我为你唱首歌。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刚这首是来自痛仰乐队的《为你唱首歌》，有一种平淡的诗意在这样的歌曲当中，两把吉他非常干净的声音，也没有那种拖泥带水的感觉。那再说说最后一首歌曲吧。国庆的时候在和朋友聚会，然后大家在聊很多的歌曲，包括也在聊一些其他的东西。那其实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真的觉得每次听它都是一种享受，所以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依然会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之前节目当中也有播放过的一首来自周深的《大鱼》。在今天希望你有个好的心情，我们明天再见了各位。 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流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天一色，情雨落，执子手，吹散苍茫落烟波。大雨的翅膀已经太辽阔，我松开时间的绳索，怕你飞。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流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天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 北京时间12点整。